Hey,

难道 既然注定

这算不算回答？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，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别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，以为你会教训我。别让我的寂寞侵蚀无味的酒，融化悲伤的泪在别的男人胸口。爱人或者被爱也许都嫌不够，至少我还珍惜过幸福的感觉，但离我好远好远，认真爱的我一无所求。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，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 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 心疼幸福的楚楚可怜。